电话响起，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，心急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。你说你喜欢三 D 戏，而我多了一个戏，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，我在默默等着你，哪怕中年危机，我的爱不过期。你说爱喜欢随便意，我就爱上了经历，预知了所有运气，换一次概率来比，伪装的不在 坏人没有梦干呀。幸福就是要陪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伟大的风和雨。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，和你看着远方，聊聊愿望。 界里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 坚强。

给明天。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别想了， 今天要快乐， 今天别想了。

讲我的薪水还是1500，一天到晚拼了命，上司还是不够辛苦。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一日三餐都习惯吃土。昨天晚餐还有剩，要不要给你补一补？点土我不算苦，等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找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口水两株刺骨，睡觉都不会打呼。 要不要吃点土？ 嘿， 吃土。 山前必有路，谁怕谁？虽然我的座驾只有2个轱辘。吃点土不算苦，等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找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挑选2株刺骨，不吃苦才不吃土。 要不要吃点土？ 嘿， 吃土。 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美女说拜拜，钞票都进我口袋。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宽阔的胸怀。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。 吃点土吗？ 嘿， 的肩膀，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，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思考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

泡沫淹了下雨 上还有春天的痕迹，尘封的记忆已开始飘零，瞬间